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知天文地理，下知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即係话呢，好多人呢，如果你直观嘅，甚至係呢个直觉咁样睇呢，你会发觉话就好似澳洲有一个即係、就是、臭名远播嘅女政客所讲，就话澳洲啊而家已经係亞裔移民泛濫成災啦， 一國黨啊嘛， 單一民族黨，我哋叫單一 民 族 黨 係 嘛， 啊佢叫 One Nation，One Nation 咧， 咁你未講佢個名啊， 叫 Pauline Hanson，Pauline Hanson， 係咁呢個呢位女士咧，就即係二十年前咧就曾經啊，即係呢個係嘛，曾經嘅。壓著嗰個火頭嘅，不過後來咧，因為種種原因咧，就硬期息股，咁而家咧就係卷土重來。 嗯嗯。 啊，咁點解二十年之後，當然咧佢嘅即係智慧又係稍有增長啦，腦筍又再生埋咗啲啦。咁但係點解二十年之後又有人掰佢呢一套嘅講法咧？ 卷土重來咧，咁梗係啦，有市場啊嘛，個市場就真係個移民越嚟越多，呢個係事實嚟㗎嘛。 冇錯啦。 但我首先講翻就係話咧，其實即係作為一個即係主權國咧，佢有自己，譬如真係就算冇幾千年，都有幾百年嘅歷史啊、文化啊、生活嘅風尚啊，咁佢點解無端端會啊招呼咁多外來嘅人，俾佢成為佢嘅公民咧，享受佢嘅福利咧？咁樣其實歸根究底都係利益啫。呢、這個利益頭先講嘅就係以保勞動力嘅不足，亦都係消費。市場嘅不足， 你應該可以應該咁講，澳洲咧係一個可以話係一個特別嘅例子，因為澳洲咧由一開埠或者1788年一開埠咧，就已經咧鬧人口不足嘅。無論你嗰啲人口喺邊度輸入到喺祖家又好，還是係呢個喺近邊喺南太平洋諸島啊等等都好咧，就澳洲咧同埋定居澳洲嘅人咧，早年咧即係譬如18世紀末期啊，19世紀咁，佢哋咧都有個恐懼，因為咧佢哋環即係向北一望咧，就係、是、周圍咧都係人，即係人強馬壯嘅亞洲諸國環治在北，所以佢哋好驚俾人砌。咁啊，然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，真係俾日本砌到埋嚟，雖然咧就冇入侵冇登陸，咁所以咧。澳洲人啊，主流社會咧，不嬲都驚咧，就係自己人唔夠多。 嗱，咁啊要講啦，既然你即係我哋就集中講澳洲啦，即係一陣間就講埋加拿大咁樣，或者講翻歐盟啦。但係我俾大家有個概念先嚇。咁你知道我哋啦，偉大祖國咧就差唔多係講緊14億人啦嚇。咁啊，印度亦都係14億啦，而家差唔多係叮噹碼頭噶啦。咁但係你知唔知就係話啦，佢向北面望就係、是、其實最大嗰個國家就係印尼嚇、嗯。印尼由好多嘅島組成啦，但係印尼嘅人口大家知唔知幾多咧？是講緊係2億幾嘅、嗯，好啦，咁但係澳洲嘅人口幾多咧？你知唔知即係澳洲大幾多啦？幾多倍啦？比起印尼嚟講係嘛？澳洲嘅人口咧係咪2500萬啊？ 未夠 啊！2500萬啊！知唔知啊？咁所以咧，其實你打開個地圖睇下啦，你睇下廣東省幾大同埋呢個 而家澳洲嘅人口， 反正廣東省嘅人口咧、嗯、就多過澳洲嘅， 差唔多。 係咯，咪就係咯。咁嗱，英國嘅人口幾多咧？英國人口就6000多萬。嗯、台灣人口幾多咧？就2000多萬，係、嗯、嘛？未夠3000萬嘅。但你睇下台灣，唔該你打開個地圖，最好就地球儀，你將個台灣擺落去澳洲度睇下，係細到咧，即係連一個州都唔夠啊！即係我哋一個州當然好大啦，喺澳洲嗰個州咧，係新南威爾斯啊、昆士蘭啊咁樣樣。咁、嗯、但係台灣就2000多萬人，澳洲咧又係2000多萬人。嚇、啊、咁所以咧，確實你頭先講一樣嘢咧，澳洲咧，因為佢當然咧，最先咧，佢個地理位置就非常偏僻，即係以歐洲嚟講啊，即係諗住以前坐幾耐船啊，即係嘔幾多次啊，先至去得到澳洲噶嘛。所以嗰陣時咧，大家都知道呢個常識啦，就係、是、最先作為一個咧，就係啲囚犯。我又唔想殺咗你，你又即係罪不至死係嘛？但我又唔想見你，你喺度搞搞震啊，即係有大有小啦、啊、有啲係政治犯啦，就全部送曬澳洲。咁、澳洲咧就所以最先你可以話全部都係呢啲咁樣嘅 監等 啦、啊、咁樣樣嚇。咁所以佢個人口個基數一定唔會話好大嘅，係嘛？咁就當然咧，澳洲亦都係大家雖然佢大啊，但係佢其實中間大部分地方咧都係 好荒涼嘅 沙漠嚟嘅。唉，呢、這個佢咁啱得佢呢個州咧，即係用講翻我本行咧，就係、是、哈德利環流嘅下南半球嘅下層部分啊。咁嗰個沉降嗰個效應咧，就令到咧乾旱啊，就冇對流，冇雲就冇雨，咁所以咧就變咗沙漠。咁所以佢中間好大片都係沙漠咧，只係周邊先住到人嘅。咁、所以咧，佢唔夠人口想引入啦。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國家唔係淨係啦，尤其是我哋而家講成個歐洲。咁你點解法國又要有移民？ 德國又有移民嚇，就喺北歐都要移民係嘛？咁就引起好多問題咧嚇。咁頭先講過一個，但係咧即係我哋叫 for completeness sake 咧，我都要講埋其他兩個嘅。嗱，因為國家之所以去吸納其他種族嘅人啊，第二個國家嘅人嚟住咧，當然最主要最主要頭先講我講咗啦嚇。即係就係一個就係老齡化嘅問題，一個就係嗰個勞動力不足嗰、那個資本主義根本運作唔到嗰個問題啊。但係另外咧，確實係有啲嘅，有啲你可以話比較上善心啲啦，善心啲嘅咧就係、是、從來有啲先進發達國家咧都叫提供政治庇護嘅，呢、這個就叫 political asylum 啦。係啦，咁呢個難民啦 ，asylum 咧就或者叫做 refugee 咧就難民啦，難民啦。咁但係講真咧，其實呢樣嘢咧喺某一程度上咧都同佢哋嘅殖民歷史係有關嘅。佢唔係真係咁好寫嘅，而係雖然佢而家發咗財立咗品，亦都因為嚇嗰個所謂有人權嘅思想啊呢樣嘢咧，其實係有少少係救贖嘅味道嘅，因為所有呢啲咁樣嘅所謂政治迫害啊，同埋好多難民咧，其實都係殖民主義、殖民統治之後遺留落嚟嘅爛攤子所引起嘅好多嘅戰火啊、軍事衝突啊咁樣，有啲甚至佢有份去打啦，譬如越戰嗰啲美國前去打添啦，咁所以後嚟美國咪收好多越南難民啦嚇，當然即係搞到我哋香港啦一段時間，咁所以咧其實嗱，譬如法國啊，亦都係啊，我都話我係舊年年頭我去咗法國咧，先好奇怪，我以為喺英國已經見到好多呢啲即係非洲裔嘅人㗎啦，咁啊黑人啦，點知原來法國咧係仲 阿爾及利亞 係冇錯啦，即係先你一諗係喎，原來阿爾及利亞咧。其實阿爾及利亞，你大家以為係一個小國係嘛？非洲小國，唔該你攞開個地圖嚟睇下，阿爾及利亞嗰個版圖個面積係大過法國、德國加埋嘅，真係。咁所以其實咧， 衰在佢就喺對住，幾乎對住法國，就喺地中海嘅南邊。 咁、啊、所以咧，其實當其時咧，啲人話你記唔記得一套戲叫做《The Day of the Jackal》啊？ 中文唔 就就叫做。行食大高落咯，就叫做係行食大高落。原來我即係睇翻呢套戲咧，佢一開場點解有啲人要去刺殺大高落咧？就係因為大高落當其時六十年代咧，佢最後咧覺得係頂唔順啦，因為殖民主義咧全世界都退潮啦、嗯，法國咧其實夾硬仲要攞即係 揸住 阿爾及利亞，其實係一個即係叫做負累多過一個好處咁樣係啊。咁所以最後就容許即係阿爾及利亞其實打到血流成河㗎啦，已經嗰啲獨立戰爭咁啊，卒之咧就係阿大高落就係容許阿爾及利亞獨立啊嘛，咁所以啲人，但係啲民族主義者咧就唔信超啊， 冇錯，右派， 所以就啲右派就想要殺大高樂原來就咁解嘅。咁所以咧，所以我 所以咧講到呢度咧就係、是、大家都有聽過退伍軍人證啦、 嗯。 退伍軍人證咧個英文名咧其實係一個法文字嘅 ，Legionnaires Disease。嗯， 係 啦 ，Legionnaire 係咩咧？就係法國嘅駐外軍團。 駐外軍團啊，冇錯啦。 咁法國駐外軍團咧，其實當年咧就喺法國，即係包括阿爾及利亞打生打死為國捐軀咧，就係、是。幫法國搶咗唔知幾多殖民地，你而家一個威美十一句唔該，喂我哋死咗唔知幾多人，你而家就話俾翻佢獨立 ，call out 嘢咁懟冧你咯。 唉，就係咁啦。嗱咁所以其實香港都有個噃嚇，雖然你如果你後生，你哋就未必懷疑啦，係嘛？但係譬如我同阿潘少啊，或者我好多身邊啲朋友都有嘅，就叫做巨嬰權啊嘛。咁當然呢個咧，當其時有好多人啦，包括李柱銘咧，就即係出咗好多力嘅，係嘛？亦都鍾士元啊、鄧連瑜啊嗰啲都有份嘅。咁就係話，喂。97即係84年啊嚇，鄧小平同呢個戴卓爾夫人就簽訂啦，中英聯合聲明啦，咁啲人就話喂，但係你統治我成百幾年，咁、但係咧我已經係習慣咗你嘅統治，即係你嗰種嘅制度啊嚇、普通法啊，我唔要中國法，我要普通法，我呢本資本主義我唔要共產主義，咁佢話咁我而家唔想佢受佢統治，但係我97年之後咧我就冇辦法啦，咁你有冇辦法可以俾個選擇我？哦、我係想嘅，我去英國住得唔得啊？咁樣嘛，咁咧就其實遊說咗好啦，做咗大量嘅功夫，但係咧拗到即係牙血都流曬咧，先至俾50,000個名額。嗰陣時香港咧已經係幾百萬人啦，講緊係嘛，即係差唔多400,000-500,000人啦，但係佢都係只係俾50,000個啫。啊，咁當然佢50,000個應該都係一個家庭嚟嘅，一個都可以帶埋個即係直系家屬就去得嘅。咁呢個咪就係一個叫做殖民主義遺留落嚟嘅，都唔多唔少一個道義上嘅問題。當然，如果嗰個地方係發生戰亂嘅，咁嗰啲人更加咧就去申請一個政治庇護啊，或者係難民身份啊。咁但係其實好明顯地咧，呢啲難民佢會申請嗰個國家咧，喺以往嚇嗱，即係而家歐盟係比較特殊嘅，歐盟佢話因為。標榜自己好文明，好文明啊嘛，咁所以佢就理論上咧就全世界難民都收，但喺以往咧，其實佢都係收翻佢嘅前殖民地嘅難民，係、嘛？人哋嘅殖民地梗係人哋收啦，我點解要收人哋嘅殖民地啫？但係以前係我殖民地嘅，但係而家亂糟糟。 係嘛？咩投奔怒海？咁、於是咧，我就話好啦，咁我就收你啦。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所謂移民嘅一個來源。咁、但係當然另一個咧，仲要講一講嘅就係、是、所謂叫做吸金嘅問題啦。頭先你講過嘅、就係話喂，如果有啲移民，我明知佢係大有錢佬嚟嘅，佢嚟到會投資鐵廠、創造就業嘅，或者有啲咧原係一流嘅科學家嚟嘅，一流嘅工程師嚟嘅。喂，我梗係歡迎佢嚟啦。喂，你知唔知嗰啲一流嘅科學家同一流工程師，佢喺個國家嗰度啊，係使咗幾多納税人嘅錢嚟悉心培養啊？培養到佢廿幾三十歲，而家一個唔該就嚟咗我國家，我咪即係著數到雲咯？你明唔明啊？即係我就人哋嗰啲資源就培養佢，然後就為我國家服務，我梗係制啦，係嘛？即係其實條數一講，大家就明㗎啦。咁所以呢啲吸納咧，亦都有呢、這個就係而家我哋香港成日都講啦，嗰啲叫咩優才計劃係嘛？所以呢個亦都係嘅。 Brain drain 係啦。咁但係即係即使講曬都好咧，我可以肯定咧，馬克思嗰個係主要嘅嚇。雖然你哋未必信馬克思， 咁你即係一句講曬就係個利字當頭啦。 咁梗係利字當頭啦，係嘛？即係嗰啲道義嘅大部分擺兩旁嘅啫，撞一撞嘅啫咁樣。咁所以你而家。即係歐洲咁多移民問題咧，其實講真都係佢勞動力不足、消費市場不足噶嘛。佢有少部分係道義，少部分係政治庇護啊難民，但絕大部分咧其實都係嗰個補充佢嘅勞動力、補充佢嘅消費市場噶嘛。咁但係就引申出頭先講嘅咁多問題啦。當然有部分就係即係以前奴隸制度嗰啲唔使講啦，奴隸制度譬如即係非洲啊，即係美國就最明顯啦嚇，嗰啲黑人啦，咁但黑人嗰啲已經唔係移民啦。咁但係有啲拉丁裔嗰啲係啦，而家就輪到拉丁裔。天奴啦，或者系墨西哥嗰度啊，咁样样。咁所以我哋首先要明白咗个问题嘅根源先。好啦，但问明白咗点解会有呢个所谓移民问题，再引申出多元文化问题。咁多元文化问题咧，就是、就点讲啦？就是、因为即系欧洲啦，及至整个西方啦，经历过所谓文艺复兴啦，然后呢个启蒙运动啦，系嘛，然后民主革命啦，各样嘢啦，法国大革命啊，强调呢个咩自由啊、博爱啊、民主啊，诸如此类咁嘅嘢啦。咁於是咧就有呢個人權嘅概念啦，啊有尊重其他嘅文化啦，咁於是講到好漂亮咧，就話啊嚟到咧，我哋都可以容許佢呢啲文化喺我哋呢個社會度，咁我哋就多元文化啦。啊，譬如咧，我哋中國又有唐人街，唐人街咧就算係過年過節咧，我哋個市長都會去下，甚至幫佢點下蒸嘅，冇話火龍啊，冇話醒獅啊咁樣，咁呢樣嘢係好事嚟嘅。咁但係點解呢種咁樣嘅嗱？以前我哋唐人街起碼都已經過百年㗎啦，全世界都係嘛？咁以前好似冇乜大問題嘅，雖然有啲罪惡溫床啊、毒販啊嗰啲咁樣嘅，即係捉亂局 咁。 但係點解而家變成一個全球嘅問題咧？潘少， 唐人街就反而個問題唔係咁大喎，因為起碼即係我哋即係如果我從澳洲嘅嗰個眼光睇咧，似乎如果有問題嘅話，因為我自己都唔敢肯定，我都唔敢一口咬定，係咪？即係加上我接觸嘅唔多咧，但係主流社會認定咧係因為移居去澳洲而帶嚟問題嘅咧，而家個矛頭咧係直指呢個 穆斯林 穆斯林或者回教或者伊斯蘭乜嘢都好啦。咁啊，反而咧華裔咧大家咧就成為咗呢、這個嚇、新老朋友喎、 啊，唔係甚至變為建制一部分添。 係直情係啦，而家你睇下呢個即係好多。政黨啊，呢、這個甚至係呢個政府啊，政府嘅官僚啊，咁樣咧，都同呢、這個、啊、即係華人嘅團體啊，當然華人嘅團體，我唔好用社團啦、而家嗰個成分啊，嗰、那個傾向咧，都同以前咧，即係好有明顯嘅差別啦。咁但係咧，都已經咧就慢慢咧，即係進入咗呢個主流。同、主流嘅距離咧越拉越近。咁、當然咧，這個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表面上睇出嚟嘅風光。內裏咧，究竟嗰個文化係咪真係咁融和咧？或者陣間我哋再 嗱，因為頭先你用到主流呢個字咧，其實我哋就真係非常之好啊，帶入到我哋以後往後嘅討論啦嚇、就係話我哋作為一個移民，我哋兩個都經歷過啦，係嘛？其實我哋有幾大嘅責任嚟去融入主流社會，同埋當然亦都要講主流社會係咪要俾機會我哋融入啦嚇？咁呢個咧，我哋有一聲翻嚟咧就會探討啦。